转眼之间。花开花又谢，前世今生再许愿，成年糊涂心甘也情愿。情长恨这段，回不去蜜意浓情，多少朝雨看尽繁华终须淡。手泪一 每三天就要为你伤心。

又似戏里换角色，延长空气但画面换期，垂头讲对白险些断气，难免成肉体，我便已安死。谁留恋这导演的魅力？为何被你拥抱？角度似练比例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。想再拍，留住戏力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麦田守望者带出的 OK， 轮回带出的突围，孟庭苇演唱的爱情的真相。

下来细心把你望，只想再看一眼令我暖暖的眼光，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会相逢那天，今天的眼光天天我会想千遍，一旦忘从前与你度过多少风雨浪，往日种种欢笑时刻温暖我心房，在漫长旅途无论你我未来在何方，一天的风在飞，一天我不忘掉你，每一个晚上我将会愿望乌鸦心海点点星光，秋万里心间迎点一路，叮嘱风声带呼唤你千遍， 幸福里，愿你携手同行，同